酒言欢，忘了悲观，有了喜欢，无话不谈。我曾呐喊，爱多未安，恨也纠缠，聊得来的伴。蓝色海湾，夜色湖畔，你的不安，跨过了河，越过了山，如此凄惨。你的坦然，随风淡淡，忽热忽慢。总是那么傻，陪寂寞走天涯，对白里说的话，就连名利也造假，假得那么浮夸，留下一堆风花，带不走的却是那一世苦苦挣扎。我总是那么傻，也浪迹了天涯，把回忆里的他放在盛夏开的花，就让泪如雨下，浇灌那段年华，带不走的却是那一生苦苦挣扎，也了了牵挂。蓝色海湾，夜色湖畔，你的不安，跨过了河，越过了山，如此凄惨。随风淡淡，忽热忽慢，余晖而离散。我总是那么傻，陪寂寞走天涯，对白里说的话，就连名利也造假，假得那么浮夸，留下一堆风花，带不走的却是那一世苦苦挣扎。我总是那么傻，也浪迹了天涯，把回忆里的他放在盛夏开的花，就让泪如雨下，浇灌那段年华，带不走的却是那一生苦苦挣扎。盛夏开的花。